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今日咧，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啊。 笋哥仆街咧， 笋哥转咗新工，人哋廿几号翻大陆啊，廿五号。 屌閪啊！ 唔系啊，翻去大陆嗰度巡视业务啊，真系巡视业务啊，今次唔系讲笑啊。 犀利喎！ 佢梗系犀利啦，笋哥并非浪得虚名啊，笋哥屌。 捻样咁捻懒啫，浪得虚名啦。懒啊嘛，同埋中意屙屎啊！你屋企屙屎？ 唔系，佢系我屋企屙屎啫。屌，我哋今日录一集咧，就系讲呢个中秋节。 中秋节 嗱，中秋节咧，细个讲啦，八月十五是中秋，就闩埋房，唔系有人欢乐有人愁，就闩埋房门玩冰秋，越玩越大嚿。咁咧，细个阿妈都有教啦，呢个就中秋节整 台头有把曲尺，系咪啲拉尺系咪攞嚟当啲冰秋几长啊？ 牛醫生講我台頭有把曲尺，如果真係有曲尺，好啊，呢把拉尺。細個咧，中秋節最中意做啲咩？就係煲鬧啦，屌你老味！咁中秋節最中意咧，就同邊啲人煲鬧咧？同啲女同學一齊煲鬧。 我想問，中秋節咪好多人搏嘢啊？ 搏嘢真係唔知喎，係咪？如果中秋搏嘅咩叫做？ 中秋搏嘢啊嘛， 我又 玩直立啊嘛。 中秋我話俾大家聽，我先嗰陣時試過個同學仔個老豆真係好撚癲，佢攞個石油氣爐 portable 嗰啲走來，攞個煲嚟煲立。我話俾你聽，嗰單嘢好撚出名啊！佢真係攞個煲啊，煲水煲湯嗰啲煲啊，攞啲立攞個石油氣爐去煲， 咁啊煲得好勁咯！ 卒之後爆炸，佢同佢個仔入撚咗醫院啦！屌你老味， 成個煲應該係 爆炸，即係嘣一聲爆炸，倒啲水落。咪着火咯，佢倒啲水落去，因為個石油氣爐嗰啲立一噴喎，真係嘣一聲啊，即係入撚咗。 我見人哋玩得好撚勁喎，嘣嘣聲喎玩到。 屌你老味，煲立呢真係低能仔遊戲嚟。 同埋咧，我見咧以前咧就好，即係嗰個好中意去嗰啲沙灘度睇一啲男男女女咧，睇睇下上去就攬埋一堆瞓覺。 係咩？咁啊真係唔瞓覺啦， 成日都係裝人哋嗰啲。 我想問下邊度仲有啲魚相嘅？屌你老 味！我諗應該就係嗰啲沙灘啦、啊、南灣啊、淺水灣啊。 但係我想問一下牛醫生。在沙灘煲嘢，啲沙入一個閪度會點嘅咧？ 唔知啊，舒服啊！ 屌你啦！啊，你講起啲沙入去，喂嗱，大家嚟七十年代出世嘅細路，你聽過一種黨叫插沙黨未咧？ 未試過喎、啊。 你知唔知咩叫插沙黨？ 捉碌鳩插落沙度啊！ 係啦，嗰陣時 特別咧， 嗰陣時咧啲菲律賓仔咧就一種叫插沙黨嘅。 插嚟做咩咧？ 咁咧佢就係練咧，就係練碌鳩嗰個持久力。咁咧我話説嗰陣時識個船員嗱，嗰陣時個海員就講咩咧？佢上到去啊，阿狗護士，你乜都唔怕。佢話你乜都唔怕，最怕係咩咧？遇到插沙黨。我咩嚟㗎？ 即系练咗插沙档之后就屌你屎啦！ 练咗插沙档你屌屎嘛？屌你个几钟头啊？咩系嘛？咁卵劲？佢系啊！佢插沙档好卵犀利！ 你卵线仲劲过呢个艾滋病啊！ 我想问下，系咪真系有插沙档嘅？ 你有试过？你有冇试过俾人插屎翻？ 屌你插个几钟头乜卵嘢都死啦，大佬！ 咁话说你个病房咧，要求你去为嗰啲病人 布置， 你有冇谂过点布置？ 有啊，挂两个蓝灯笼啦，第一去买个。咩嗱？白燈籠掛出嚟之後，掛嗰啲叫柳葉啊！ 買佢哋Playboy 剪啲女出嚟做常模。 我驚佢仆街係咁打飛機咧，對住啲女屌你老味！ 打避孕套做肉套啊！ 咦都好喎、啊，寫住肉套，屌你老味！ 避孕套出嚟咧，仲唔 乾啊？犀利啊！屌你谷胸肌出嚟啊！屌你老味！ 中秋節你有咩點過咧？每一年 中秋節冇啦，以前細個煲臘啦，大個而家唔做呢咁嘅嘢啦。 而家中秋節我金鑽開唔開？ 中秋節金鑽開，但中秋節你上去屌閪咁，日人月兩團圓，梗係要屌人屎翻你啦！ 哇，使唔使封翻封利是俾佢啊？ 冇，唔使封啊！係喎，我仲要覆個網友，記唔記得有個網友咧？阿牛醫生佢就話個妹就搜到粒，即係喺個書台側邊就揾到粒藥。 哦， 咁就唔知係咩藥。 夾咗佢啦。 咁咧嗱，我想同呢個網友講，你如果喺個妹張台側邊揾到粒藥，咁可能嗰粒係病藥咧。 唔係，咁你冇 都係病藥，咪唔使驚啦，係嘛？ 病藥即係可能都預防唔到性病嘅， 係 預防到 B B 啫。 唔係，佢最驚係嗰粒係毒藥啦，即係嗰啲揈頭丸啊，嗰啲嗱， 但係乜都攞唔到答案㗎啦。又如果你冇咁嘅錢去做化驗嘅，就不如咧就一係就睇你忍唔忍到，忍到忍唔到就問咯。 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問到答案都冇用㗎，即係佢個問題而家係個妹變咗啊嘛。即係嗱，講真，你個妹都廿幾歲啊？ 可唔可以介紹個妹俾我識？ 哇正喎、啊！介紹妹啲 friend 俾你識啊！ 矯正下妹啊！ 哇要啊！屌我哋有啲行為治療啊、吞精治療啊嗰啲。嗱，我話俾大家聽， 集體性交啊，或者 集體性交最緊要就係、是。 佢個人係變咗質，佢唔係唔知嗰樣嘢唔好啊，個問題係逃避嗰樣嘢。 好難教噶呢啲，我話俾你聽。係 教唔到啊！嗱， 你要等佢去 撞個板，碰個釘。 但係屋企人成日會驚噶，佢撞板啊嘛，咁你要點撞鑊金嘅咪撲街？ 咁佢撞鑊金嘅，你咪由佢撲街咯。你個人唔識大嗱， 屋企人會係愛佢，就唔會俾佢做撲街，所以會即係呢一種咁嘅關係會拖拖拉拉， 會導致佢個personality 越嚟越衰，因為咧通常 我阿媽仔都係咁嘅。 係啊，因為通常嗱，我哋都接觸過好多導遊啦。咁咧導遊係點咧？屋企人咧就驚佢食白粉，就唔想佢食，就越對佢越好，即係話啊，你唔好食啊，點點點。佢個 personality 就越嚟越衰，就恃住呢樣嘢就行兇， 跟住咪越對佢衰咯，對佢衰㗎。 係啊，咁就越嚟越衰啦。嗰啲關係大家就會 跟住會衰咯，跟住唔俾佢買白粉，佢又會發爛仔。 係啦，咁我想同呢個網友講，如果你個妹係咁，你只可以喺側邊支持佢，就唔好再牽涉落去。 支持佢繼續攬交。 唔係，同埋攬交唔緊要啊，最驚就係佢拖。食即係藏毒啊，之類之類嗰啲啫。你話食， 呢個網友話俾你聽，冇辦法，你一定要過到自己個關，你要忍受到咯。或者你真係，如果佢係點都唔改，唯有你同佢放逐佢。 係唯有咁，唔係放逐你自己啊，離開佢啊。 咁就唔得，可能佢要冇錢成日黐住你，放逐佢。 咁啊係喎，唯有係咁。 一係佢做雞咯，賺翻錢買屋企啲家便，兩家帳。 啊！而家性工作者好難做啊，話俾大家。係啊，真係唔係話揾食揾到食㗎，即係。你話啊，以前就係話啊，我唔得，我咪做性工作者。而家做性工作者， 佢最慘係有陣時嗰個佢個妹又唔可以拋開，又 唔係，我覺得係佢 繼續煩屋企啊，係 啊， 咁咧就會搞到大家關係好辛苦啊。 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衰，所以我勸呢個網友就係你拋開啲自己咯，即係你拋開啲自己就係唔好理咁多佢，即係已經變咗質嘅嘢，你係唔可以令到佢突然間變翻好 嘅。好難嘅，有陣時講係容易，不過 係啊，同埋需要好多人生嘅經驗㗎喺上面，即係好多人生嘅經歷，佢真係知道邊啲係錯，邊啲係啱啦，咁佢先行翻一條正途㗎。 阿妹咩咯？ 咩咧？阿妹唔好再黐埋啲古惑仔嗰度係冇用㗎。 係阿妹，即係唔好黐古惑仔， 就黐我哋。 唔係黐啲富商，真係橫掂。 咦？係喎，橫掂都係啦。 你不如帶怕屋企人啦。 係啦， 即係做個高明啲。但阿妹又話我黐唔到啊，咁點啊？ 係喎，喂！但我又想問下，點解嗰啲旺角嗰啲 MK 閪咧 ，MK 嗰啲麻甩佬咧會黐到啲內衣？即係我出嚟蒲咁耐，講真個腦啊，真係黐唔到呢啲啊！第一日驚。 嗰日我先話俾你聽，我喺個商場下面咧，咁我泊車啦，嗰啲上落貨區。見到個 KFC 啊，即係肯德基雞蛋雞嗰啲僆仔咧，戴住頂帽拖住條女，哇幾撚傻啊！拖住一步一步咁行，條女坐上去嗰架 KFC 嘅電單車度， 咁啊覺得好撚型喎！ 佢唉，我都唔知點解。 但係點解啲女我哋揸 Benz 都冇人坐嘅咧？ 我都想去 KFC 成日叫阿雞，但係 係咯，牛醫生，你呢排換咗架粉紅色 Benz 都冇人坐上嚟喎，仲要 Benz 跑添喎。 架粉紅色 Benz Benz 跑， 傻跑 啊！係傻跑嗰架，屌你老味！你買架粉紅色 Benz 跑都冇女坐上嚟，嗰係嘢賺緊使。 因為我連有錢都唔夠俾， 你冇玩嘢， 仲要扣撚住阿住頭婆啲錢，同埋嗌佢俾翻我。 屌你而家換得七人車啊！牛醫生好撚犀利啊！ 唉，我真係話俾你聽。 唔係點解我哋又唔得咧？你係？我覺得先奇怪嘛，中秋節呢下嘢，我覺得係即係需要檢討一下，即係冇理由屌你老尾人哋揸架機。 中秋節人月兩團圓，我哋係自己勾流流一條友。 火星撞地球，屌你！ 即係插沙自己喺度插。 不過我想問一下牛醫生，插沙係咪真係可以練到個持久力咧？ 睇下你插粗沙定幼沙。 屌你老尾都插鋼沙咩？ 真係得咩？走去五金鋪買鋼沙好平，幾蚊一袋啫。 我想問下，真係插沙係真係得唔得嘅先？ 屌你老尾插到損啊！你冇聽嗰啲賓州仔講啊？菲律賓版賓州， 屌你老味又插沙糖，嗰嘢咁得人驚嘅孤頸糖，又幾撚過啲插沙糖。 唔知我哋啲網友點樣過呢個中秋節咧？希望你哋覆下我哋啦。 我過中秋節啊，我覺得而家過中秋節人大咗都係靜啲啦。以前就去呃閪 嘅，以前約埋成班男人同埋成班女喺山度玩下波啊，追逐下。 唔係通常咧，嗱呢啲環境咧就係呃閪屌嘅時候啦。嗱，男人有一樣嘢好貪心嘅就係屌便宜閪咯。諗住屌你老味，講完一大輪廢話， 我唔屌，我唔屌便宜閪㗎，我俾錢屌㗎，有冇啊？ 唉，所以佢咪公道咯，牛醫生，屌你老味， 我 金鑽啊，屌 嗰啲老女啊， 都唔好老嘅，屌廿幾歲靚妹冇服務啊， 我就想揾咯， 冇服務喎，大佬燒又唔撚吹啊，大陸嗰啲吹啊，屌 唔撚使，我拉佢西得㗎啦， 哇唔係話嗰啲咁撚核突，你喺度拉，屌你老味， 插西仲閪插，仲撚插 沙啊，插沙得嘅大佬， 會唔會叫你個紅顏知己阿曼 你唔好講阿曼得唔得啦？各位聽眾，我話俾大家聽，艾曼女有幾樣嘢咧？聽完你真係屌你老味，個人都突然間 醒一醒。大家到而家都唔知邊個買啊嘛？ 嗱，艾曼女係一個紅顏知己，佢有幾樣嘢。第一， 你點樣識翻嚟㗎？ 艾士橋。 第一長頭髮，第二做秘書， 識揾埋嗰啲怪， 第三 當年 ICQ 知咩啊？知花啊 ？ICQ 知花，第三佢又自己大波嗱，我話俾你聽，佢三日 requirement 都做，佢真係長髮大波做秘書，大波啊！我屌佢老婆！ 但我話俾你聽，個肚腩仲大撚個波，第二個屎忽仲大撚個肚腩， 第三樣嘢個樣成狸貓喎。 你唔好話個波係大啦，我話你等啲相對嘅啫。 老闆佢一隻眼望左，一隻眼望右，佢右眼望右邊，左眼望左邊。 愛因斯坦冇人叻，最叻就係相對論。 屌啊！呢樣啱。牛醫生講咁多嘢，最似人話講呢句，屌你老味！ 你成日話個波大，屌你就係人哋嗰個。 哇！真係好撚得人驚你。 好撚大。唔係成日都話想同你去。 你唔好講呢咁嘅嘢啦，牛醫生。佢成日就話咩屌啊呀，又叫你屌啦，咩？呢啲真係女中色魔啊！屌你老味。 睇下似個強姦你係嘛？ 唔係，我嗱嗰單嘢係咁嘅，佢係約我食飯。我話俾你聽咧，佢嘅手法係點咧？佢真係約你食飯，去邊度食咧？去佢屋企食。 去奧斯林餐廳。 去穆斯林，我依家叫奧斯林啊，奧斯林。佢奧斯林餐廳食飯嘅時候，佢點咧？嗱，我第一次俾人非禮啊！佢真係一嗱坐卡位，大家兩個人坐嘅對住位坐嘅咧，佢唔係坐埋你身邊做乜撚嘢？隻手係咁抽你水啦，喺你大髀罅嗰度。 掃你嘅大髀罅喎！ 佢揸你大髀罅，佢唔係掃你大髀罅，佢係咁抽鳩你水啊！我屌佢老味閪！ 童年陰影啊，仆街！ 哇，唔係最慘一樣嘢就話 有一次想強姦嘴你喎喺間房度。 嗰單嘢就去撚到佢屋企。 你如果唔介，你介意可以唔講。 佢第一時間咧就點咧？我嗰陣時好撚彩，孭住一個背囊。嗱，我依家將個背囊擺喺神台度供奉，因為佢救我命。佢咧擁你入房之後咧，我嗌咁樣嘴你，佢將條脷水伸入你口度，好撚彩個背囊勾撚住到每日入撚到去。個背囊個 James Bond 背囊簡直救我命，所以而家用親啲背囊都係用 James Bond 噶。 我話你做咩？你唔中意搞我啊咁樣？ 唔係，我之後同佢講。哎，不好意思，我肚痛，走先。 你仆街，唔好話驚奇你。 肚痛急屎，走先。屌你老母，呢環境都係第一時間閃失我哋。 條仔話唔做就話驚奇，你個仆街賴屎。 屌你老母，話呢啲位你去做大哥。屌你老母，人同狸貓真係忍受啊！ 尾呢個咧就叫做咩咧？天堂有路你唔走啊！ 地獄無門你搶進來。我諗住好 general 同你食餐飯啫嘛，點知本捉撚咗上去啊，大哥！ 你想同佢屌閪，你又冇錯。而聽講佢而家仲成日想話同你游水喎。 哇！好得人驚嗱，我講呢單嘢之後咧，有少少嘢想講嗱。咁咧講呢個中秋節嘅時候咧，我想講一樣嘢，急呢幾日遇到嘅，咁咧就係講憎人富貴厭人貧呢單嘢。點解咧？嗱，話説咧，我今日咧就撞到一個同事，咁個同事個老婆咧，嗰個叫咩太咧？ 唔知邊咁 係阿莫太啊，阿莫太，阿莫太咧，我話俾大家聽啲身形就係36、21、36嗰啲啦。 點啊點啊？ 咁咧，嗰個同事就撞到佢。你知唔知個同事講咩？嗱，呢啲真係憎人富貴厭人貧啦。 話咩咧？ 屌你老味，佢老婆咧整緊姣閪嚟啊！娶撚到咁唔撚使恨啊！咁咧到第二個撚樣嗱，第二個撚樣咧，嗰個女朋友咧，阿安妮公主啊，阿安妮公主，咁佢就屌你老味呢啲肥閪啊，同佢拍都唔撚使恨。我即刻就問佢啦，我話咦，大哥，咁阿嫂係咪好靚？個撚樣唔出聲。呢啲咪憎人富貴厭人貧，人哋個老婆靚，你又唔撚抵得；個老婆核突，你又唔撚抵得。我屌個老母！ 最近你嗰啲同事成日都問起我出咗嚟撈咗之後，係咪老撚發達喎？個個都見撚到我。 係啊，咪憎人富貴厭人貧咯。 個兔仔眼紅色嘅喎。 真係紅色啊！咁牛醫生真係撈得掂啊嘛，撈得掂啲撚樣咪話。屌你老味，个卵样出面都唔知咪卖软剂，你卖到咁多软剂先啦！屌你老味细佬。 话说我咧屋企咧就最近你话我揸个 fans 啊， 粉红色 fans 啊， 咁人哋啊楼上啊走嚟问我，喂呢架车系咪你买啊？咁啊，我话唔系，我系帮人打工嘅老板嘅，跟住佢咧就好满意咁走紧咗。 嗱呢啲咪真系富贵厌人贫咯，好老实讲呢个世界唔系强过你弱过你噶啦，你又唔卵中意又唔卵得。 话说呢条卵样好多年前咧，我又有架车买俾老婆新车， 系 咁啊揸翻屋。佢又走嚟問：哇，呢架咩車？我話唔係二手嘅，二手嘅。咁佢又走咗。哇！啲人真係好撚當撚衰。 牛醫生，我話俾你聽咧，下次買咩車？坦克車，向佢屋企開炮啦！屌你！ 嗰啲人係好撚八卦喎。 唔係八卦，啲人真係憎人富貴厭人貧。好似我嗰陣時出嚟撈嘢，啲同事成日講：你份嘢又唔使撈咧！屌你老味，出邊啊好撚難揾食啊！大風大雨到你而家撈得掂啦？出面啊都好难捞噶啦，屌我心谂我屌你老母啦，你讲呢个废话做乜啊？ 中秋节咧就希望藉住呢个季呢个咁嘅节日，我哋互相检讨下啲衰嘅， 互相检讨啲閪青啦。 就好似大哥啊，唔会即系再过节啊，点灯笼嗰啲噶啦。 唔系点灯笼，唔会点鸠你，唔会屌你。 冇咗呢啲嘢噶啦， 屌咁好啦，大家阿牛医生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拜拜。 拜拜。